压住的事先放下来，让肩膀休息。今晚不用再撑着那些放不下的事，你可以先不用背着所有的情绪，不用急着处理，也不用急着想清楚，先让肩膀从拉扯里松一点。今晚不用再抓着不放，不用再反复想、反复撑、反复在心里打结，先把那些卡在肩上的紧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放松，肩膀再更松一点，心也会慢慢有空间。